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故事哈。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想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感受到近几年咱们北京啊，这个体育氛围、体育事业发展的怎么样啊？大家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哎呀，觉得发展的不错啊。确实，我的亲身感受也是这样的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大街小巷啊，都可以见到随处来进行这种跑步啊，包括徒步啊这样的方式来健身。而且呢，健身房现在也挺火的哈。如果说比较好的健身房，如果想约一节课哈，也不是说随时都能约上，都得抢。当然，我觉得这些大家健身意识哈、健康意识的提升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随之一道成长起来的，也是我们很多的和体育运动有关的这种场地哈、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发展还有变化，同时呢，也把更多的体育运动的元素哈、加入到了平常我们常去的一些城市的公园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非常高兴的哈、邀请到了来自于温榆河公园的一位嘉宾哈、我们一起来聊聊温榆河，也聊聊温榆河其实最近几年哈也是跟体育有很多的这种融合，很多体育元素都进入了，给公园本身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界内界外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温榆河公园的副经理张春哈、欢迎张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那大家好，非常感谢呢这次主持人给我这次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呢。那我来自那个北京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那我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朝阳示范区的一个运营管理工作，也很有幸啊，其实从示范区的这个拆迁腾退以后，包括这个一砖一瓦，包括一草一木的兴建呢，都是我全过程参与的。那从建设之初到现在的运营管理，那我其实参与了一个建馆一体化的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周期，所以我自己对这个温榆河公园还是很有感情的，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可以跟大家非常简单或者详尽的介绍一下这个温榆河公园的一个整体情况。 欢迎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听您讲，从这个规划开始啊，一直到后来建成，包括现在种种的发展，您都是全程参与到其中的 啊。没错， 对，那这样的话，就像您刚刚讲的，对那儿的一砖一瓦肯定都是也非常有感情的。其实温榆河公园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应该都不陌生啊、确实在这种北京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公园当中，算是离咱们中心城区哈还比较近的一个，而且交通呢也非常的方便。那很多朋友这个去机场的时候可能都会经过啊，就京城高速啊下来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啊也会去到这个温榆河公园哈，自己去这个遛弯啊，包括参加体育活动啊，也都去过。所以最开始啊，也能不能请您来给我们就介绍一下温榆河公园一个整体的状况，就像您刚刚讲的，大概规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建成，包括后来几期这个落成，然后对咱们这个游客对市民开放，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历程。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温榆河整体的一个规划情况。那温榆河公园呢是一个三区联动的项目，那其中有朝阳、顺义还有昌平，那整体的规划面积是30.4平方公里，那朝阳区其中呢占到17.7平方公里。那这接下来呢我就重要介绍一下朝阳区的整体规划情况。像温榆河朝阳示范区呢是在2019年1月18日正式打响了这个首站的第一枪，然后是到2020年9月1日正式开园，那刚才提到了，那很有幸我作为这个温榆河公园从无到有的一个见证者呢，那见证了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么一过程。那整体温榆河公园建成了以后呢，将成为北京市绿肺，它也是一个北京市的金名片工程。其实温榆河公园也是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一个生动践行。那温榆河的建成，那作为一个天然的绿色基地，其实也非常契合了朝阳区的一个三化主攻方向。那三化主要是大势的绿化、文化，最后打造出国际化的一个视野。 确实这个最开始从规划开始啊， 这个站位啊就非常的高啊，也是符合了当下各种的啊，确实是这个新的要求哈、啊、包括新局面发展的那么一些需求啊，当然这个需求也是从几方面啊，主要呢也是其实也是咱们市民啊对于这个公园景区哈、啊、要求的不断的拓展。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近几年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啊、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公园也好啊，或者是咱们市里的这种小型公园也好，其实最近几年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把体育的元素啊加到当中。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谓在公园当中现在我们已经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健身步道。我记得在十年之前，我们在公园当中如果想找一条健身步道的话，好像只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里边是有比较成熟的比较完整的啊这种健身步道。而且呢因为它是因为奥运的一个遗产啊，也是天然的会跟体育有一些联系，其他公园比较少。但是最近几年呢，或是后加入的啊，或是新修的，就包括这种温泉公园可能是最近几年新建哈、啊、新开园的，可能最开始从设计之初啊就会把这种体育的理念跟元素规划到公园整体的建设当中。我不知道在您最开始规划的思路当中是不是公园也往这方面有过一些考虑。 嗯，那说到这点的话，那我也想说的也有很多啊。那刚才说的一个公园的基底呢是一个绿色的基底，那它践行的是生态共同体的一个理念。那其实最终它的目的一定是便民惠民，是吧？给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户外休闲、户外运动、户外交谈、户外这种亲子活动的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或者一个绿色基底。所以说文化、体育、音乐、教育还有营地，未来是我们温玉河长期要规划的一个五大主题。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运营管理过程中，包括规划建设过程中呢，也提出了一个远景的目标，我们想把温玉河打造成打造温鱼生活，引进潮玩文化，然后最后把温玉河打造成一个户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我觉得文化、体育、音乐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这一个国际上大家都交谈的非常无界的这么或者是没有这种国际化边界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说体育呢一直是我们着力要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健身步道，那我们示范区里呢整体的规划呢健身步道是6.8公里。那其实在建成之初，那目前已经迎接了很多的尤其企事业单位的这个健步走啊，或者这种团体活动啊，包括马拉松半程跑的一个赛事活动。那我们在运营之初呢也跟那个国家体育总局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那尤其像今年3月底的时候已经举办了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尤其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还非常有幸的被评为那个2021年北京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一个称号。那这一块呢无论是现在取得的一些些许成绩，还是我们当初在这个远景规划设计上的这个愿景目标，还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主题方向，都是运动呢一定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户外环境，那这个便民惠民，让这个那个能享受到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得到这个身体素质得到加强，而且还能享受到一个愉悦的这个身心这么一个感受，而且是结合着优美的自然风景，那这个一定是这个公园建设之初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属性。 从最开始啊就开始啊有这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规划了。那您刚说到是2020年啊、正式开始这个对咱们市民朋友们开放，其实到现在不算时间很长，但是我刚刚听您讲的已经有很多的活动啊都是在咱们公园里来这个举办了哈，以咱们这个公园场地为基础。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的，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种体育呀、文化呀、包括音乐呀、包括营地啊，有哪些的大型活动目前是在我们公园当中啊现在已经举办过的。 那先说一下这个体育嘛，今天咱们主要谈到的是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那刚才其实简单也介绍了一些，就是大大小小这个不可计量的这种尤其是社会团体的这种的比赛呢，其实在主要以是竞步走还有这个跑步为主。那在我们这已经是一年大概下了有几十场的一个活动，那还不算市民自己发起的这种的健身打卡的一种行动。那尤其是现在我们观察到啊，公园在这个早上7点然后到晚上7点以后是一个跑步的一个打卡的一个热门时间，那很多这个爱跑人士都会在这两个时段 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呢，进行一个体育的户外的一个锻炼。那说到一些专业的这个团体举办的活动，刚才提到了，那今年的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啊，但其实它肯定是类属于这个户外运动项目的。那像这个户外拓展这个体适能训练这块叫斯巴达比赛，那在今年的5月29号、5月30号，在我们这举行了为期2天的这么一个户外的一个比赛。那我形容呢，这里就是，对于自己身体体能的一个挑战啊，爬泥坑啊，攀爬呀，标枪啊，是吧？包括这个涉水啊。那我觉得当时天气很炎热，大家这个也很放松，然后大汗淋漓，享受的这种大自然的风光带来的这种肆意的，然后无边无界的这么一种的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像其他的主题，那像音乐节，我也想这个着力的说一说。那在这个2020年开园之初呢，我们是在10月16号、17号举办的为期2天的麦田音乐节，那是跟那个麦田音乐这个联合举办的。那在今年2021年的时候，在10月17号、10月18号，相差了1天啊，又举行了2场音乐节。那刚才说了，我们要把这个麦田音乐或者把音乐公园这个印记留在温榆河公园，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这个项事业呢持续行的做下去。那以后希望呢，温榆河公园和这个麦田音乐或者和音乐公园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联动。那希望广大市民想到了这个温榆河公园，自然呢就想起了这很嗨的这个音乐。那我觉得像刚才提到了文化、音乐、运动呢，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这些我相信能真正能享受生活、享受运动的人，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体验或者一种文化需求。 确实啊，就像刚这个张总所讲的一样，把这些其实种种的活动也好，或者地面东西也好，给它纳入进来之后，其实对于温榆河整体的一个形象的打造，尤其是在开园之初啊，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细想一想哈，就是北京的这种各大公园哈，我们想到它，想到这个公园，第一是我们想到啊，我们去那里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这种健康方面的锻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想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啊，那是跟奥运有关的，可能就是我们说跑步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场地哈，这也是它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或者说的公园本身的这个属性，它慢慢给大家营造出来、塑造出来这样的感觉啊。所以，也可以听出来，这个温榆河公园现在虽然开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但是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啊这种规划，还有这种设想了。所以请张总也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啊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啊想去到温榆河公园，说哎我也想，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特别喜欢这种跑步的朋友啊，他们就喜欢什么呢，就要用脚步来丈量啊，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城市也好啊，地区也好啊，就希望用自己的双脚去跑一跑啊，觉得跑完这个地方哎好像就跟这个地方能产生一种联系啊，同样这种方式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哈，比如说公园啊、景区啊，他们的这个风貌啊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想要去到这个温榆河跑步的话，您刚说整个的步道现在整个下来一圈很完整啊，6.8公里，进去之后有没有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交通方面呀，或者入园的时间方面，或者跑步的一些基础啊，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线路，这些方面能不能也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说到这个呢，我只能我可以先说一些包括温榆河示范区，因为一期是明年我们才陆续是开放的一个状态。那温榆河示范区刚才我提到了，是整体的这个跑道呢是6.8公里。其实这个整体的跑道我指的是这个一级道路，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7米路。那如果你沿着这个山间小路，对吧，沿着这个草甸之间或者花丛之间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行程呢，那不只只是这一点。那我觉得对一些专业的这跑步人士，刚才也提到了，那肯定是早晚这两个时段的话，第一呢天气情况比较好，那早晨也很凉快，尤其晚上的话，我相信也是人流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是希望的一种比较合适的这么一种大环境，是吧，他能真正的放心或者达到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锻炼的目的。那对于广大市民的话，那我觉得跑一跑，走一走，甚至说跑累了走累了以后，然后参与一下我们公园目前正在运营的一些自行车啊，其实我们自行车的引进也是想体验一种这个低碳环保绿色出行的这么一种理念，包括我们在这个 戏院里引进的皮划艇，其实皮划艇在某种意义上，对、 哦、 我们当初也打造的是一种运动的元素、 嗯、 它本身就有一种竞技的这种精神在里头、嗯、那我们未来也打算通过这个皮划艇的这么一个载体呢，能开展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种学校之间的这种训练培训啊，包括一些赛龙舟的一个活动、 哦、 所以说我觉得是结合着我们公园里的有那个现有的一些设施，然后再结合着刚才说无论是山间小道的溜溜公园啊，也散步健身呀、啊、还是说跑一跑再走一走啊，或者登高远眺，那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 嗯，刚刚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可以去体会的还真是挺多的。有皮划艇就意味着还有水啊，有水域，有水域其实有很多水上的项目，其实慢慢也是可以开展的哈。这就不是说我们光有一个跑道啊，大家只能去这健身步道围绕它进行跑步或者健走。如果有水上项目引进的话，还是会丰富很多。就像您刚刚说的皮划艇啊，包括赛龙舟啊，湖这个水面有那么的开阔吗？因为如果您刚刚说到，如果把赛龙舟啊这种项目引进的话，那么水面的整个的区域应该还是挺大的吧？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温榆河公园了嘛，说山水林田湖草啊，这几大这个特点，那其中水呢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因为整体示范区占地面积是200万平方米、 嗯、 那其中水面的占比呢是43万，那占比达到了一个20%的这么一个占比量。那我觉得在，所以我们也陆续开展了两项的水上运动，其实内容不算多，但是我们当初的勾画还有这个运营的思路呢，主要是不要泛而要精，对吧？在精的过程中也让这个人群有一个很专业很享受的这么一种过程。那我觉得一泛了呢，大家能想象的那就成了主角的一样了，是不是？大家你 什么项目都有， 什 么 项目 都 有，什么都体验的不是那么到位，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在运营过程中思考的一些点啊，也希望以后沿着景点把这个运营工作做足做精，然后让这个游客呢能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游园的获得感，和一个体验感。 嗯，我觉得先期的思路哈，确实已经是挺清晰的了，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哈，也能够不断的去产生一些新的思路哈，把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把这个发展的方向一直哈，朝着大家真正所需求、大家真正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直来走下去。所以在未来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因为您刚刚说到啊，这个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叫示范区。啊，后面还有很多的区域会陆续的开放哈，整个的陆续开放，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之后，还有哪些大家可以去参与的和体育相关的这种活动，可以在公园当中找到吗？ 嗯，那刚才我也说了，这个朝阳区的整体规划面积呢，占到了17.7平方公里。那朝阳区整个分成三期，那我现在刚才说的已经开园的是示范区，马上要开园的呢是这个一期项目，还有是未来要接续开园的是二期项目，那。示范区里的刚才我简单的说的，那我们整体的这个三期项目呢都会围绕着刚才我说的运动音乐然后潮玩营地和教育五大主题来陆续开展这个经营活动。那像一期的话，那我们会延续这种运动这个元素的这么一个设计打造，那我们在 C 地块，因为我们分成了6个地块，在 C 地块其中呢我们叫它全龄运动场，那适合全年龄阶段的一个运动场，那其中有足球、篮球，还有包括网球。那未来我们可能还要，打造这种极限主题公园，那给这种特定人群，给这种潮玩的90、80后，再打造这种极限运动的一个场地。那包括，也在考虑给这个骑行的爱好者打造这种通过，三区联动，通过整体一期、二期示范区的整体建设，把这个绿道连通，把这骑行路线也给规划出来。那我觉得未来无论是专属的一些特定的体育活动，还是大众需要参与的一些很长距离的这种绿道骑行，包括网球啊、足球还有篮球这些这个场地的一个兴建，那都能满足不同人群，对不同客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动需求。 嗯，还是很丰富的哈。未来我们逐渐可以去温榆河当中哈，体验更多的哈丰富多彩的这种体育活动项目。其实您刚说这么多啊，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大家听起来哈觉得哎呀不错哈，这个 C 地块又是这个这个全民运动场，还很多的项目都可以找到，包括还有骑行的绿道啊，包括还有现在跑步的步道啊，大家听起来哎呀很丰富很全。但是这些如果是以我们这个 工程建设或者说规划的角度来讲哈，这是问您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因为可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受，觉得哎呀这儿有东西我可以去了，我这儿有这个开了我也可以去了，踢足球打篮球去跑步都可以。但是在我们规划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把这些都放在一块儿，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它协调，比如说线路之间你还要有一个可能这个怎么着规划才不打架啊，包括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进园的这个动线更合理，在这规划上面把这么多的项目放进来有难度吗？ 我觉得难度一定是有的，但是这也是我们目前在思考的一个重点，或者我们要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吧？因为我觉得公园项目的话其实做的已经很多了，那现在在习总书记的这个要求之下说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 要大幅度的这个造园建绿，那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建，我倒觉得作为一个建设者的话，我觉得建虽然很费功夫，但是我觉得管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嗯， 像您刚才提到这块，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刚才说了，林总说了这么多的这个五大主题，还是说我们云的方向，那我们打造这么多的项目，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联动性在里头的呢。那我们一个是呢结合着不同的地块打造一些专属精致的项目，那我们希望做的精而不是泛，而且我们也会研究我们的目标客群。刚才提到了这个温榆河公园所处的位置呢，在东北五环之间，其实离市区不算远， 对， 但是呢咱们市里也不得不说有很多的公园，是吧，在二环里三环上四环上，但是我们这个公园呢，我觉得由于天然这个基地条件，那我可以把一些项目做得大而且精，而且还有个有特色性，所以我们目前也分析了，对目标客群进行了一个分析，比如说这个温榆河公园辐射周边主要是在望京啊，包括这个旁边的顺义啊、孙河区啊，这包括别墅区啊，所以这些人群包括现在我们分析的主力客群一定是80、90后，都是潮爸潮妈了开始，尤其80后，那95后其实未来才是一个很专精的这么一区域。但是也有一点，公园永远是这个为市民服务的，所以它这个便民服务的这个基础属性是不会丢的。刚才也提到了，那个运营管理也是我们未来要研读的一个重点。那我其实也想结合这个公园管理的一个方向，要蔡奇书记在9次调度的过程中呢，不停地在强调呢，公园做到可持续发展，要做到一个精益结合。那其实我们在运营公园的过程中呢，面对不同的客群，我们也希望呢，第一呢，要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服务，让广大市民享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这种便民幸福感或者一种获得感。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给这种专属的客群打造一个精致的一个服务，那希望这个80后、95后的这些年轻客群可以在公园感受到不一样新时代的这么一个公园，在这个特定的时段呢，我们希望我们也打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园，那真正做到像以前这个宣贯的那样，我们要打造一个北京市的金名片工程。那我觉得金名片不是说说的，是吧，也不是说投资建设支出做好了，我觉得那只是万事的一个开头，是吗？我想强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然后经营思路，包括这种精品化的一个管理，那我觉得才是未来我们要着重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也非常的期待哈，期待这个后面哈几期陆续开放之后哈，就像刚刚张总说的，其实我们各种有各种需求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在温榆河公园找到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在那儿能够收获十足的幸福感还有满足感。今天也非常感谢张总的做客哈，还有分享，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温榆河公园建设当中的这些故事以及经营管理上的这样一些思路哈。再次感谢张总的分享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